没有故意挑选日期，没有悉心刻好预备，随便哪里携着你我便离地，没有要诀必须紧记，没有衣装必须大备，忘掉哪里投入去无尽世纪，我无动作凭直觉可探测天气，我陪着你随着你，何处亦尽是美都见神气，时间记不起，梦是我行李在高飞，没有的编制漫游探秘，遇上的一切尽是惊喜，又没有月理会讲起，平常为何会满天飞，谁手拥有天与地，日子因我 我哋邂逅喺冇标题、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偶然相遇，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嘅线索。903广播剧之恋爱后二分一， 回到香港之后，我终于再将风铃挂在窗前面，但阿浩今早整烂咗之后，被风吹出嚟嘅声有啲哑咗，啲声再冇咁清。唔知点解，平时同阿志喺埋一齐，梗系有种心灵相通嘅感觉，就好似系我哋两个先会有咁。但系呢两日有啲唔同，就算下昼我哋喺埋一齐半日，都好似唔系好开心。 咦？几时挂翻个风铃出嚟噶？ 啱啱啫嘛，妈咪，你饮乜嘢啊？ 呢排成日觉得个人好攰啊，好似头重重咁，你煲啲感冒茶饮下咯。 点解你唔去睇医生啫？ 嘿，我自己知自己事啊嘛。哈，呢盆花又开得几靓噃，今朝早都唔觉嗰啲花咁大朵嘅。 系啊，我今朝赞过嗰盆嚟噶。 诶，佢今朝早嚟过咩？ 是啊，佢今次翻嚟咧，系计划喺香港开一个天然香薰嘅连锁店噶。 乜佢做生意噶？又话公司派佢翻嚟嘅？ 哦，佢系帮间代理公司做市场研究同埋推广嘅，所以今次佢翻嚟咧要带好多 sample， 所以我咪顺便帮佢拎咯。佢仲叫我帮佢手做住 part time 先啊。 咁都几好啊，好过成日坐喺屋企啊嘛。其实翻嚟会唔会唔惯啊你？ 有啊，觉得好热好逼啊。 喂，其实你有冇谂过唔翻嚟噶？ 梗系唔会啦。 都是的，阿哲在这里你就实返的。 那你呢？ 嘿，我有什么所谓啫，又不是说不惯自己的恩，最重要就是你觉得开心，话晒你跟爹地点都舒服跟我的。 怎会啊，他有他的家，我都跟你讲过的啦，妈咪，在美国我不是成日见到他的，你不信啊？ 切，我做什么不信啫？ 妈咪啊，其实呢你跟爹地好似啊。 是咩？ 你两个直头是一模一样啊，兜一大个弯先回来问你究竟是想点、啊、你而家就是好似佢咁啊。 即是我想不兜弯问佢嘅嘢啊。 以前呢我真係以为你哋係好唔啱㗎，但係见多几次爹哋之后，我就发觉呢其实你好似根本冇离开过佢咁啊。 哈说啦，你而家讲緊古仔呀？ 啊，你同佢讲嘢嘅语气呢，眼神呢，一模一样㗎。 边度似啊？ 佢又系咁讲噶，你哋连呢样嘢都似啊，好得人惊啊！ 越讲越离谱，我瞓觉啦，你熄灯啦。 或者冇见妈咪太耐，连佢都唔同咗。我觉得佢个人变得温柔咗，冇以前咁硬邦邦。其实三年点都会令一个人改变。或者我对阿哲系太敏感，我太想快啲好似以前咁，所以先令到自己咁惊。又或者我应该要接受，我哋根本唔会再好似以前咁，因为我哋两个都变咗。 送咗阿雪翻屋企之后，好自然我又翻返 office， 因为我唔系好想自己一个，费事将啲嘢谂得太远。 咦，阿哲，乜你翻嚟嘅？ 啊，有嘢要做啊嘛。诶，你唔好 stay 喺度咁耐啦，翻屋企啦。 仲有少少啫。 诶？呢份刘生嗰份 project 嚟嘅喎， 系咁嘅，佢喺北京 fax 落嚟噶，话电商入面啲嘢咧唔啱上面啲规矩，要我哋即刻改啊！ 又系即刻？ 系啊！ 唉，每次我行亲开啦，一定系有嘢发生。 阿安姐睇咗噶啦，讲咗要改啲乜嘢，咁而家咧我就将佢重新再做多一份 draft 咯。 啊 ，sorry 啊，原来系我累到你迟放工添。 系咪咁讲先？咁我之前搞出嚟嗰单嘢又点计？ 诶，得噶啦，剩翻嗰啲等我执啦。你快啲走啦！如果唔系有事，我赔唔翻个女俾人嘅。 唔紧要，剩翻唔系好多咋，而且你都有嘢做。 咁好啊，迟啲我请食饭补翻数。 请食宵夜都冇所谓噶。 啊？ 讲笑咋？ 唔系，我冇所谓。 咁我做埋啲嘢先啊。 哦，好啊，我都系。 最初回到香港，除了是等阿哲夜晚得闲食下饭之外，我实在太冇嘢做，所以成日都会乱咁谂嘢，成日谂阿哲会点，佢有冇变到。为了唔想对佢有越嚟越多嘅要求，我决定帮阿豪手，开始筹划开香分店。 早晨啊 ，Miss 红。 早晨。 介唔介意我咁叫你啊？ 冇所谓啦。 Sorry 啊，你第一日翻工都冇同你做 briefing 添。今朝我八点几已经翻嚟 meeting 噶啦。 冇所谓 ，Pony 俾晒电话我去 call 价噶啦。 啊，我都系唔好叫你 Miss 红啦，我叫翻你阿雪啦。佢哋有冇问埋你叫你 call 嗰啲装修工程嘅 schedule 啊？ 我问埋噶啦。 你果然够细心啊。 咁问人做装修，梗系顺便问埋个进度噶啦。 啱啦。我就系中意呢啲 attitude， 你嗰阵帮你爹哋做 part time 已经好 impress 我噶啦。 等我做晒成个 project， 你先同我讲啦。 其实阿哲都系做呢啲咁嘅设计噶，不如揾佢倾下啦。 系、哦。 喂， 有冇会开紧啊？ 做咩啊？啱起身啊？ 唔系，我翻紧工啦。 系咩？寻日你又话再谂下嘅。 费事再谂咁多啊嘛，不如做下先咯。我有公事想揾你噶。 有咩公事啊？同我倾生意啊？ 唔知算唔算咧？阿浩佢咧帮紧一间美国总公司筹划开香港嘅分店，咁而家咧佢哋就想揾一间室内设计公司啊。 你咪叫佢同我讲咯。 我唔讲得咩？我系做紧嘢噶。 但你而家唔系做紧 part time 嘅咩？ 但系佢要我负责呢个 project 啊嘛。 咁你要问我咩啊？ 你唔想答嘅，我叫佢自己问翻你啦。 我唔系咁嘅意思，但我唔想同我自己女朋友倾埋啲咁嘅嘢嘛。 咁冇嘢啦，当我冇打过嚟啊。 喂，雪，喂， 咩啊？ 哦，我都是讲下我自己的感觉啫。咁你想问我咩啊？我叫我同事 follow up 件事好冇？ 好。 邱生， 系咩事？ 个 sales 话佢啱啱塞过咗隧道，十分钟又到。 过咗隧道仲要塞十分钟？咁十分钟加埋咪即系十五分钟？ 系啊。 唉，啲 sales 最叻安慰人啦，搭地铁明明坐喺尖沙咀，就系电话度大大声声话已经过海，转紧弯又话拍紧车，其实转弯转咗成日晏昼都未上嚟。个个 sales 都系咁嘅，你千祈唔好学佢其他 sales 系咁添啊。 哦，一定唔会。 阿 Pony 啊，你嘅 fax 啊， 唔该。 邱生啊，呢张你嘅。 咁我唔好请埋你做信差啊！真系要 顺便啫嘛。 哇！咁你张台做咩啊？放满晒嘢嘅。 你做乜帮我执台啊？ 顺便啫嘛，怀念等紧开会。哇！哇！你唔系嘛？ 咩啊？ 成份嘢等喺度，呢啲咩嚟噶？ 哎呀，生你唔记得咗添啊！系啊，头先佢哋叫下午茶嗰阵时，帮我叫埋，唔记得咗啊！ 咁啊，食咗先啊，咪挨死你，我唔知点算啊！ 好啊，好啊，其实我都好肚饿啊！ 啊，睇嚟你好似忙得几开心咁样喎。 第一日啫，吓系咧，你想唔想试下？整得几好食啊！ 好啊， 得一只叉咋？ 哦，你介唔介意啊？我用你嗰只叉咪得咯，系嘛？ 好啊，嗱， 哎，唔该唔该，嗯，几好食喎、啊！啊，呢啲西多喺边度叫噶？咁甜嘅？ 咦，你平时好似唔食甜嘢噶？ 唔系唔食，系少食啫。总之开心嘅时候咪食咯。 哦， 嗯，真系好甜啊，嗯，哎呀！弊啦，我唔记得咗以前阿婆婆话过咧，食人口水尾就会听嗰人话噶。 乜你信噶？ 讲笑啫，会唔会太好笑一滞咧？真系，咁啊睇食边个口水尾啦。嗱，俾人差你啦。 咁你而家都系 boss 啦，我唔使食你口水尾，我实要听你话噶。 你千祈唔好咁讲啊！我即刻要你嫁我，你就弊啦。 黐线噶你， 我系黐线噶，不过系俾阿哲打到我黐线。 邱生啲客竟然早到咗、啊， 哇！你仲无端端出声嘅，企喺度咁耐睇我哋食嘢。好啦好啦，开会啦，阿雪一齐啊，好唔好 我都要开。 开，你当坐喺度听下嘢，你知开会好多人都系就咁坐喺度听嘢，岌下头咁，拧下头咁走咗噶啦。睇下啲人点讲嘢都好嘛，你可以唔出声噶。 哦，好啊，我都想试下拍头拧下头。老实讲啊，雪，如果调翻转系你啊，你都可能会嬲噶。嗰日浩咧系就系怪怪地，不过你睇真啲，个条件真系唔差噶，一眼立埋去啊，就知道有威胁啦。你又唔应该嬲阿哲噶，讲真。 咁又未算嬲，但系点会咁谂嘅啫？我识咗浩大半年啦，我从来都感觉唔到佢会中意我嘅。 佢净系当我小朋友咁嘅啫嘛，仲成日拍我头。 哎呀，呢啲嘢唔系小唔小朋友噶，唔系净系讲 feeling 噶嘛。表面正宫啊，有阵时都足以令外面嘅人定案噶。 咁系咪即系我身边唔使旨意有第二啲男仔出现啦？ 喂啊，霞姐啊！ 吓， 霞姐，做咩先话打个传送，你唔同我写分咩？ 哦，系咩？ 啊， 写分写分。 喂， 咩啊？ 倾偈啊，就唔好嚟打保龄啊，大佬。 喂，系你话要打啫噃。 你你最唔好啊！呢家嘢反口覆舌，正话问你，你又话好吓，而家嚟到又话系我话嘅。 哈，你个失忆仔啊！头先咧，我哋就话翻屋企倾，你又话闷，去饮嘢你又话人逼逼啊，有咩好饮咩咁啊？样样都话唔好，你自己想嚟打波就打波啦，又扮问人扮问主，冇兴噶你。 唔好拗啦，你哋。我哋又唔应该净系挂住讲嘢嘅，我哋玩阵先啦吓。 我唔想玩啦。喂，你啊，你练熟啲啊。如果咪阵间输咗咧，又眼湿湿啊，嘴耷耷咁。 唉，总之唔约你啊，真系好烦啊。 可你有第二个选择咩吓？ 使唔使讲到呢啲嘢啊？倾闲偈，好 hurt 噶大佬。 喂呀喂呀，我哋玩啊玩啊，快啲嚟啦！ 玩咩啫？唔好理佢啦，讲埋先啦。其实咧，我话咧，人哋对你冇意思。就唔系最重要嘅，你咧你自己咧，你自己又点啊？ 咩点、啊？ 你对人有冇意思啊？嗰阿豪啊，系咪一啲感觉都冇啊？咁即系有咧？ 咁又唔系，嗰种好感咧系唔同噶，好似今日咁啊，叫做第一日翻工啫。但系咧，佢已经放手俾好多嘢我跟啦。咁我哋两个做嘢方法又好似、啊。所以合作起上嚟又真系几好啊！但系咧，呢啲嘢系我同阿志之间咧唔会有噶咯。不过我分得好清楚噶，我知道系两样嘢嚟噶。 哦，系就好咯。 诶，咪唔信我啊？ 我唔系唔信。应该点讲咧？即系冇兴咯，老土咯。唉，总之你要珍惜啦，好嘅男人呢就差唔多瓜晒㗎啦。大佬啊，我十几岁嗰陣时已经出力咁搵㗎喎。我而家到今时今日今天今地啊都係得半个咋。啊，都唔知要好定唔要好㗎你话。 我知道，但你呢几年真係一个啱啲嘅都冇撞到啊。 唉，讲真啦，咁以我嘅 outlook 啦就。冇就真系有啲咁多牵强嘅，系嘛？Adam， 你笑乜嘢啊？ 冇啊，我好中意你个样啊！ 吓，唔好啩？加纳豆咧，成日都系咁讲啊。不过 边个加纳豆啊 ？Sam 啊？ 点解佢会叫加纳豆噶？咩嚟噶？ 哎呀，中意叫咩咪叫咩咯，使乜解啫？你咁你嗰个饮水水咧，咁又点解？饮水水吓， 我唔同你讲啊。 真系。哎呀，其实都识到一个半个好嘅，有一个咯，喺 health club 嗰度做教练噶，即系啲少少大只咁，但唔系好油嗰种嚟嘅。咁咧就，但系硬系同阿加纳豆咧，好似争咁啲嘢嘅咁样。而家间唔中都有见下面嘅，但系啊，即系谂唔到有咩发展嗰种咯。唉，好衰嘅真系，你一倾落咧你就知得唔得噶啦。即系嗰啲咧，好似华妹咁啊，嗒两嗒就知道有冇味噶啦嘛。即系你话培养感情，呃人嘅啫。如果唔好嘅，沤到生疮啊，都未必到啲诶系你啦嗰种感觉噶嘛。 啱啊，感觉系真系好紧要噶。 小姐啊，请问你有冇啲散纸？我想揿机买 drink。 我抄下先啊。 阿先生啊，听你把声就 feel 到你猥琐啦。而家嗰啲机咧，$10咧银嚟嘅，有得找嘅，入到落去嘅。如果你唱嗰啲系$100嘅话咧，我个女人咧又边有咁多大饼咧？老老实实啦，佢个样似卖报纸咩吓 ？Sorry 啊。 喂，你做乜啫？ 哎呀，嗰啲桥咁弱，俾你执到都唔使恨啦，系嘛？ 啊，恨唔恨系我嘅事，关你咩事啊？ 好啊，你第日感情受咗创伤，咪过嚟我房嗰边夜半鬼敲门搵人哭诉啊！ 猜， 打波打波打波打波！ 系啦系啦，等我先啊，我打先啊！ 喂喂喂，嗱，呢、這个我专登拣手整过嚟噶，呢、這个轻手啊，嚟啊嚟啊！ 喂，阿雪啊， 哎呀，唔该，吓乜嘢啊？ 嗱，你睇下， 你过嚟呢边，你过嚟呢边，呢、這个角度正啲。 嗯， 阿 Sam 个头咧，似唔似粒豆啊？ 喂，你唔好讲俾人听啦，你好笨噶你。 佢问啊嘛， 讲开有几次 啊？系咧，因为咧系全世界得一粒呢啲咁怪、咁畸形、咁烂嘅豆，所以叫做加纳豆咯。 喂，阿雪啊，阿雪，我哋认真倾啲嘢。 嗯， 你觉唔觉得咁讲好不祥咧吓？咁佢咪先系执豆？ 你哋好犀利啊！ 哎呀哎呀，你 call 机响啊，梗系饮水水啦，打电话啦，唉、哎，好烦啊！ 唔该， 我踩女杀手开波， 下海啫啩？ 菜， 喂 ，call 我做乜嘢啊？ 你仲打紧波啊？ 系啊，我哋晏咗嚟啊嘛。 咦，玩得好开心咁嘅声， 有佢两个喺度啊，点会唔开心、啊？ 咁我嚟埋接你会唔会开心啲啊？ 都唔知道你几时嘅， 咁就即刻咯。 你而家喺边啊？ 咪喺你灯后边咯。 吓？你几时嚟噶？ 都见到我啦，仲拎住个电话做乜啫？ 哇！阿哲，电灯着鬼掹脚啊？点解你喺度嘅？ 梗系有办法啦。 即系冇嗰日有人喺机场猛话我有惊喜俾佢嘅咁啊唔搞翻似啲咁嘢，点对得住我哋阿雪啦？只不过就真系谂唔到啲人咁犀利，谂埋嗰啲喺后边打电话，咪喺呢张凳凳后边啦，嗰啲咧嗰啲 sweet 嘢咯， 麻麻地啦。 点啊雪？点啊？阿婷点啊？打几多分？有冇砌低佢哋两个先？ 冇啊，头先乱打咗一阵啫嘛。 嚟，等我哋雪山双鹰嚟搞掂佢哋。 好啦，多谢晒咯， 唔使打啦， 讲我成粒钟进展打得咯，唔使企喺度倾偈啊，打波啦， 你打得落手咩？想呕啊！ 同阿哲喺埋一齐，佢几时都会突然间俾我有啲触电嘅感觉，就好似正话佢喺我后面出现嘅时候，今朝嗰啲所有嘅唔开心即刻冇晒，佢真系会令我乱晒。我成日都要问自己，究竟我爱佢有几多？ 望住阿雪对住我笑嗰一刹那，我只系觉得好实在。绝对是其他的人感受不到。我很多谢 Sam 打电话给我，虽然他没有讲到什么，但是都是提醒我要爱一个人是不可以放松，每一天都要被对方看到他是在你心里面的角落。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之恩有着你，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